实际性与沉沦能够统一，并以这种原始的方式组建操心之结构的整体性。操心的主环节不是靠任何积累拼凑起来的，正如时间性本身不是由将来、曾在与当前随时间之流才组成的一样，时间性根本不是存在者，时间性不存在，而是到时候。至于我们为什么仍然不得不说时间性是操心的意义，时间性是如此如此被规定的，那只有等澄清了一般存在与是的观念之时，才能得以理解。时间性到时，并使它自身的种种可能方式到时，这些方式使此在形形色色的存在样式成为可能，尤其是使本真生存与非本真生存的基本可能性成为可能。将来、曾在与当前显示出向自身回到让照面的现象性质，像道、欲语等现象干干脆脆地把时间性公开为。时间性是原始的、自在自为的出离自身的本身，因而我们把上面描述的将来、曾在、当前等现象称作时间性的绽出。时间性并非先是一种存在者，而后才从自身中走出来，而是时间性的本质既是在诸种绽出的统一中得到到时。流俗领会所通达的时间的种种特性之一，恰恰就在于时间被当作一种纯粹的无始无终的现在序列，而在这种作为现在序列的时间中，原始时间性的绽出性质被子平了。而子平绽出性质这一件事本身，按其生存论意义来看，具有奠基在某一确定的可能的到时之中。时间性按照这种到时而作为非本真的时间性，是上面提到的时间到时。因而如果表明了此在的知性所通达的时间不是原始的，而物令是源自本真的时间性的，那么依照根据主要事实命名这一原则，把现已展露的时间性称为原始的时间，就是合情合理的呢？在隶属主战书的时候，我们总是首先提到将来，这就是要提示将来在原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战书的统一性中拥有优先地位。虽则时间性不是通过主战书的积累与善地才发生的，而是向来就在主战书的同等的原始性中到时的，但是在这种同等的原始性中到时的主样式富有有别，差别在于到时可以首要的借不同的绽出来规定自身。原始而本真的时间性是从本真的将来到时的，其情况是原始的时间性曾在将来而最先唤醒当前。原始而本真的时间性的首要现象是将来，非本真时间性本身有其不同的到时样式，将来所拥有的优先地位将与此相应而有所改观，但这种优先地位也还会在衍生的时间中浮现出来。操心是向始存在，我们曾把先行的决心规定为此向此在的这种特殊的绝对不可能的可能性的本真存在。在这种向其终结的存在中，此在作为他因被抛入死的而可能是的存在者本真的整体的生存者，此在并没有一个他仅停止于彼的终结，此在倒是有终的生存的，因而本真的将来暂露其本身为有终的将来。正是有终的将来首要的是构成先行决心的意义的那一时间性到时。然而尽管我自己不再在此，难道时间不继续前进了吗？不是由无限的东西还能够处在将来中并从将来中来到吗？这些问题都需给予肯定的回答，尽管如此他们也并不包含任何对原始时间性的有中性的非议，因为他们根本不再是讨论原始的时间性。问题不是哪些东西在一种继续向前的时间中还照样发生，以及何种让来到自身能够从这种时间前来照面。问题是 来到自身本身之为，来到自身是如何原始的被规定的。这种来到自身的有中性，首要的不等于说一种停止，而是到时本身的一种性质。原始而本真的将来是来到自身，到自身以及作为布置状态的不可逾越的可能性而生存着。原始的将来的暂出性质恰恰在于原始的将来封闭能在，以及它本身是封闭了的，而它作为封闭了的将来使下了决心的生存上的对知对不知状态的领会成为可能。原始而本真的来到自身，就是在最本己的不知状态中的生存的意义。时间性的原始的有中性这一命题并不驳斥时间继续前行这一命题，而只是要坚持原始时间性的现象特性。这一现象特性在此在的原始的生存的筹划所筹划的东西中显现自身。忽视原始而本真的将来的有中性，从而也忽视时间性的有中性，先天的认这种有中性为不可能。这种企图源于流俗时间领会的不断侵扰。如果流俗的时间领会正确地认识了一种无中的时间，且只认识这种时间，这还不曾表明他已经领会了这种时间及其无中性。时间继续前行和继续流逝说的是什么？一般说在时间中，以及专门说在将来和从将来意味着什么？在何种意义下时间是无中的？如果流俗之见对原始时间的有中性的非议不愿停留在无根基的状态上的话，上述问题都必须廓清。但只有获得了适当的提法来提出有中性与无中性，才能廓清上述问题。然而对问题的适当提法又源自领会着原始时间现象的眼光。问题不能是现成事物在其中生灭的那种派生的无中的时间如何变成原始的有中的时间性，而是非本真的时间性如何源自有中的本真的时间性，以及非本真的时间性作为非本真的时间性又如何从有中的时间性使一种无中的时间到时。只因为原始的时间是有中的，派生的时间才能作为无中的时间到时。按领会把握的顺序来说，只有当摆明了可与与时间的有中性相对照的无终端的时间之际，时间的有中性才充分可见。我们把前此对原始时间性的分析概括为下面几个命题：时间原始的作为时间性的到时存在，作为这种到时，时间使操心的结构之建制成为可能。时间性在本质上是暂出的，时间性原始的从将来到时，原始的时间是有终的。虽然操心作为时间性这种阐释，靠着把此在的原始而本真的整体存在收入眼帘而迈出了最初几步，但这一阐释却不能始终局限在前此获得的狭窄基础上。此在的意义是时间性，这一命题须得就这一存在者已经摸索出来的基本建构的具体内容加以验证。